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意外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星河名居。另外，葵涌道天桥去梨木树方向咧，桥面段有意外，近住昌荣路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葵涌道天桥桥面段咧，暂时唔能够通车，车龙排到近葵兴港铁站。就系葵涌道天桥去梨木树方向近昌荣路因为有意外，而家葵涌道天桥去梨木树方向嘅桥面段咧，暂时唔能够通车，龙尾去到葵兴港铁站。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咧，都只系隧道口一带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城门道近豪辉花园嘅全线仍然系封闭。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咧，近住豪辉花园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预估一下啦，喺铜锣湾嘅启超道同埋恩平道咧，因为道路工程，由今晚5:12直至到凌晨嘅5点，介乎恩平道至到利源山道嘅一段启超道，以及系介乎白沙道至到启超道嘅一段恩平道系将会封闭。揸车嘅朋友到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彪爷。 一年容易有中秋，但系想重拾细个过中秋节嘅快乐就太难啦。以前一班中学同学会搵个月饼罐，点几支蜡烛喺沙滩嗰度，由赏月变做赏日出。其实大家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月光，而系在相处嘅时光。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嘅中秋节。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Everybody was kung fu。 佢拳拳有劲，可以以一敌百。 唉，雕虫小技啫。 佢脚脚有力，仲可以一字马。 大家俾面嘅啫。 佢喺幕前大奸大恶，人见人惊。 喂，其实我系好人嚟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德， 仲有我卢慧刚，手下留情啊！ 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嚟最新社会服务嘅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嘅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唔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石仔，我想话咧，嗱，善道会服务咧，其实有好多啦。苏屋系几年前开展嘅服务嚟噶，系因为以前有人用过介绍俾你啊，定系喺啲单张啊宣传里边知道嘅咧？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囚友咧，我就撞到佢，啱啱嗰阵时我都好无助嘅，我好迫切要离开我以前嗰间居所，因为我同我太太离婚。咁咧，啱啱就撞到以前嘅囚友。咁佢又提起蘇屋，佢仲帶埋我去遊康會咧，介紹啲主任啊、社工俾我識。咁啊，講出我實際嘅需要啦。因為好坦白講，我哋又冇咩積蓄啦，冒冒然租一個劏房咧，根本就自己負擔唔起嘅。 嗯。 咁啊，啱啱好咁啊，蘇屋就接受我申請，即時俾我入住。 嗯，但我知道咧，你其實咧，以前咧都有聽過香港善道會呢個名嘅，你都知道佢有啲可能即 係 短期住宿或者生活津貼啦咁。 即係我以前。都是識囚即係更生人士嚟嘅，係好多囚友咧都有提起善道會嘅，對啲識囚啊，甚至乎吸毒嘅康復者咧都有支援嘅，包括住屋啊或者臨時嘅生活都有資助嘅。但我從未都參與過善道會嘅， 嗯， 因為以前我本身我有屋住啊嘛，咁我嗰時我仲有父母健在啊嘛。 好多人去咗蘇屋之後咧，啲服務使用者咧講翻話啊，好唔同嘅呢度。咁好啦，當你踏入蘇屋嘅時候，你個感覺係？点嘅咧，实际， 因为佢住攞几日咧，我感觉咧几好良好噶啦，因为佢嗰个环境咧，比你如果就好宽敞啦，佢一间屋可以住八个人嘅啫，有 WiFi 啊、雪柜啊、咩嘢洗衣机啊，乜都有，大家舍友咧，大家熟络咗咧，有时讲下啲历史啊，讲下啲往事咁咯。好有感觉嘅，即係好过就算你有钱你租一个劏房一个床位都好孤独嘅。但呢度唔同呢，就你冇定佢呢，你好想留低喺度。虽然唔係自己拥有，但係呢间屋呢好稳定呀，俾你喺度住呀。佢呢个善道会呢都好㗎，佢定期有社工上嚟探访我哋呀，同埋有啲义工朋友呢每一个月都上嚟煲汤呀、煮饭食咁样嘅。有时买啲生果上嚟探望我哋啲舍友咁嘅，所以咧住得好开心咯，冇咗后顾之忧，有间屋咧就可以做啲散工啊，变咗经济慢慢咧就比以前好多添。 好，咁啊，唔该晒啊，石仔，咁啊， 嗯、 一个好好嘅分享啦。 系啦，系善道会嘅服务使用者吓。 系啦，咁啊，如果大家想听多啲 talk show 嘅内容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啊，星期日六点钟嘅新闻过后嘅万千宠爱啦。咁啊，唔该晒啊 ，Vivian 啊， 唔该晒 Vivian。 咁啊，香港嘅而家嘅气温咧就系摄氏29度啊，咁我好关注啊。在美国三藩市湾区的河山啊，即系听讲话咧就连日啦破晒纪录高温，你那边点样啊，老何？ 哇，热辣辣，呼呼 哇，已经唔同咗，老何。 唔该晒石哥啊，唔该晒石哥啦。我而家报啲一边，即系而家呢个早上嘅时间5:13啦。咁而家咧就系21度嘅， 而家 OK， 而家 OK 吓。 啊！而家 OK 啊，而家 OK 啊。咁啊，今日最高氣温係話最高就36度嘅。 係，就係琴呢兩日發生咩事咧？ 係咁啊！呢個熱浪啊，熱浪侵襲啊。係咁咧，就即係過熱警告咧。而家即係呢個過熱警告咧係現正生效嘅。 叫過熱警告啊 ？Excessive 咩 heat warning 啊嘛，好似係嘛？ 係啦，冇錯啦，係響。个电话响咗两次嘅今日， 哦，即系嗰啲啊！ 哎呀，即系我哋以前曾经试过一次嘛， 咪话唔识食食下饭，炸一阵话唔知。 伊丽莎白医院嗰单嘢，系唔好再提啦。 哎呀，唔好讲啊！ 咁就响还响啦。咁啊，如果你即系都系任何时候响咧，都系有种即系 震慑啊， 即 係啊，冇錯。突然間即係譬如你做緊嘢又好啦，咁我正當第一次響嘅時候咧，我瞌緊晏覺，咁樣響。因為點解瞌晏覺咧？就是、因為小弟咧今日其實中午嘅時分又出咗去做少少嘢啦。咁就揸住架車，咁都知道係即係熱浪侵襲嘅、 嗯， 因為琴日都有少少跡象㗎啦。咁、 嗯、 嗰種熱係點樣熱化咧？ 你可以講個温度先啊，個温度你嗰度大約幾多度啊？即係最熱嗰陣，大約 有熱浪嗰陣。 熱浪嗰陣，咁嗱，因為咧睇翻電話嗰個 app 咧，就係、是、大概介乎喺38至到42。 哇， 係 係。 好啦，咁大家喺早前嘅香港，亦都即係我喺social media 都見到啲做運動嘅朋友，哇好熱啊，哇好 曬 啊，36啦。咁但係香港嗰種熱咧，因為由於嗰個濕度都比較高啲啦、 嗯， 即係都熱嘅、 嗯， 都係會有酷熱天氣警告嘅。咁、 嗯、 但係咧呢邊嘅熱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呢邊平時啊唔係太熱嘅時候，個陽光都非常之充沛噶嘛。 冇、嗯、錯。 即係曬得好應下噶嘛，咁啊嗰陣時其實廿幾度嘅時候咧，我都話如果坐喺架車度，真係坐喺架車度，同埋喺車外邊如果有風嘅話咧，其實係落咗車會涼啲噶。 嗯， 哦， 係。 因為喺車嗰度咧，如果有陽光曬住啦，咁但係如果譬如你車入邊嗰個温度唔係咁即係調節得咁好咧，喺車入邊咧係因為由於再加埋玻璃個折射咧，哇好熱嘅，即係皮膚痛嘅，咁樣啦。咁今日咧。嗰、那個嚴重程度去到邊呢？今日我一上下車路嘅時候呢，車嗰方面嗰、那個顯示嘅氣溫呢係攝氏嘅 43.2 度嘅。 哎呀 焗縮定焗桑拿係呀。 係 43.2 度喎。咁熱個情況係去到點樣呢？我係將我架車嗰個冷氣嘅溫度呢係校到最低。 零度㗎真 係咪唔係唔係16度啦，係聽到個車呢系咁吹啲冷风出嚟啊！但系都中和唔到啊！ 咁劲啊！ 中和唔到啊！ 咁你真系要教佢零度睇嚟？ 冇噶，佢通常去到16、7度就冇噶啦，系啊，冇得再低噶啦，系 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哇，嗰、那个感觉系辛苦嘅。好啦，咁啊，如果呢两日谂住行出车嘅话，出现个咩情况咧？就系、是、如果你喺架车度咧，仲有啲风吹住好啲啦，系咪？一行出车度咧。啲皮肤系辣噶， 哇， 嗯， 即系啲皮肤系净，哇，咦，刺痛喎，刺痛喎。 咁啊，我想问咧，何亨，你有冇感受到嗱？因为咧，啲阳光咧晒落个地下，其实个地下都好热噶嘛。咁你咧，譬如你个人企咗喺出面一个空旷嘅冇瓦遮头嘅地方，你 feel 唔 feel 到有阵热，亦都喺个地下度咁样焗上嚟，你个即系向上咁样冲上嚟咧？ 嗱，阿勤，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即系作为啊，我够胆去。嘗試極限嘅人咧，我都曾經有 講 話勤呢一種嘢噶， 唔好啦，你咪傻噶 。我就諗緊啊，而家喺如果咁熱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喺地面上邊咧，即係蒸翻一啲嘢上嚟嘛？我係企唔到出去超過兩分鐘啊！ 哦，係啊，我嗰陣咪講過話咩？我喺去咗青島濟南咁啊，濟南係咧中國其中一個大火爐咁樣噶嘛。我咪就係喺個旅遊車度行落地下，即刻彈翻起咯。 係， 就係因為有嗰陣熱哇咁樣整上嚟，哇唔得頂唔順，跟住就上翻架車啊！ 嗱，因為呢一邊咧，我覺得就個濕氣冇咁重咧，就冇阿勤嗰種嚓咁樣。 哦， 但係因為由於個陽光射落嚟咧，太熱了，我是從來，你都知道我很喜歡户外活動的嘛。 你都是那些30多度去行山那些來的嘛。 還有我是不查太陽油的。 是啊，你的花名叫嚴命祥。 余錦強嚴命祥。哇嚴命祥。好嘛，什麼就是曬太陽。熱辣辣還曬太陽。你繼續接吧，繼續接吧。真的，余錦強嚴命祥，好熱還曬太陽。到你啦，到你啦！ 晒完唔好周围扬，多人多人咯。 吓，仲有？ 仲你啊！好欢乐今宵啊！真系 冇嗱冇嗰个水晶。 你估你真系咁样强咩？又翻翻转头啦，喂 ，sorry， 继续。 但我就冇嗰、那个见到嗰个水蒸气蒸上嚟啦。即係一啲類似有一啲嗰啲叫咩海市蜃樓，有少少朦朦地嗰啲啦， 係啊，係啊， 係 完全冇。咁但係我又嘗試咧，輕輕倒咗少少水落地下，睇下會唔會 即係當 即刻冇曬 阿韋小寶嗰啲嗰啲腐屍水啊嘛， 即刻冇曬啲水，乾咗嗰一笪咁樣。 係啦，係啦。 我真係滴咗兩滴落，因為我哋呢邊都節約噶嘛，即係慳水啦。咁啊，再加埋而家熱浪要慳電添啦，因為即係加州政府咧，而家都呼籲大家咧，就盡量係 減少用電，係啦， 減少用電，節省能源。因為知道如果咁熱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會開冷氣啦，咁就會開到好行下噶嘛。咁我哋都即係呼籲大家咧，即係25度左右啦，攝氏咁25度左右啦，就唔好開咁勁，因為開咁勁咧。即系大家冇好结果噶嘛， 系扯爆个电缆啊，系啊， 啊咁咪谂啦，一谂咗啊好啦，系嘛咁样，咁所以都呼吁大家咁样啦。咁我就将我今日咧晏昼嘅时候咧，喺最热啊四十几度嘅时候咧，我就将两滴水滴落个地下度，哇一滴落个地度，沉一声啊！ 真系啊， 我停喺我停见唔到嗰滴水落地下， 沉一声啊！佢话好夸张， 即系可以起镬咁样咯。有阵时我哋以前咧， 系啊， 起镬咧，专登射两滴水，哇，好似起泡咁样啊嘛。 系啊。 嗱兩滴啦，我又冇唔想嘥水嘛，咁我就 呢、這個係咪堪稱啊？何生即係嗱，我覺得香港人咧其實係幾耐熱嘅，即係幾個耐熱程度幾高嘅。 因為我哋慣咗嘅， 慣咗冇錯啦。咁你嗱你即係兩地都生活過啦，咁你今次嘅呢、這個即係109度啊、101度咁嘅熱浪，即係話事。 111度。 係啦，你覺得係咪真係勁嘅？ 我唔好話勁，我係驚。 我驚啦。 你驚咩咧？ 惊煎熟咗， 即系晒伤啲皮肤啊，同埋出到去咧系好容易即嗰个中暑啊，啲咁嘅情况出现啊，系惊 真系惊。 点样咧？系真系惊嘅。个惊到点咧？我系只狗狗，我都唔敢放佢出去出边，即系喺呢一个嘅后院嗰度行，一定要陪翻埋。 系啊，你继续讲，你继续讲埋先。 系因为我惊狗狗佢更加适应唔到嘛。系啊，咁我做咗好多即系防御啊戒备嘅工作啦。咁但系做紧嘅同时咧，我今日都喺自己 social media， 我一间 po 翻出嚟啊。就系、是、啊，喺后院嗰啲拖鞋啊，有几对咧，由于高温嘅关系啊， 用咗啊， 变咗形啊。 哇！我第一次听喎、啊，真系。 我咧，我早几日咧，咁就去咗一个比较空旷啲嘅地方咁样啦。 系。 咁咧就因为阿哥揸车，咁我哋就好开心咁喺度游车河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即系嗰啲都有好多行山人士去嘅嗰啲地方嚟嘅咁啦。跟住咧，离远咧就见到，因为通常咧我哋见到一啲狗狗咧，佢哋都系比较上喺天氣熱嘅情況之下咧，會比較上懶咁樣咧，咁可能攤喺度啊，喺啲樹底下陰涼嘅地方啊，咁又唔係好喐啊咁啦。跟住我離遠見到一隻狗狗向住我哋架車咁樣走埋嚟，行得好快， 係 好快，我從來未見過。 一地黑辣係咪啊？ 冇錯，辣親啲手好辛苦，因為咧見到嗰條路咧，其實 好明呢種感受嘅， 冇乜遮陰嘅地方，但係佢又要行咧，咁所以焗住就咁行得好快。 呢種感受係咩定？ 同埋佢係一隻。好多毛毛嘅狗啊， 咁啊陰功啦， 即係佢本身已經好熱啦，跟住隻手又好，手腳又好熱啦，咁樣咯。 即係想當年啊，即係香港嘅公共泳池啊，大家由更衣室去到個泳池中間嗰段石嗰啲瓷磚啊，定係地板啊， 係啊，你用腳趾公嚟行路噶嘛， 直情係跳住落水啊，芭蕾舞咁樣掗落去啊。 你去到沙灘都係㗎， 嗰啲沙好熱㗎嘛。 西域的沙灘裏金啡色的肌膚裏，其實你行落去都係好辛苦㗎嘛。 係啊，咁啊，咁啊，老可你屋企有冇冷氣嘅本身？ 有， 即係開盡都仲係熱嘅，係咪㗎？ 哦，冇 夸嘅，我唔可以开场。 你可唔可以咧？因为见到阿老好嗰间屋咧，其实系一开门，跟住你离远就见到你嗰个好大嘅嗰个楼树。 哦，你要行200公尺先去到嘅。 系啦，咁但系可唔可以咧？楼树叶嗰度 庄园咁样， 嗰度门开咗，跟住开埋自己屋企嗰度门，会唔会有一个对流嘅通风嘅效果啊？ 对流唔到啊，对流唔到，因为佢本身个空气都热啦。 哦，因为以前咧，譬如住屋村嗰啲阿伯阿妈讲啊，开咗个门， 同埋对面嘅陈太又开。 扯風啊！佢話會 係啊，而 家你啲風太熱，扯入嚟都冇用啦，係咪啊？ 係啊，冇錯，完全冇用，完全冇用。咁我又嘗試落咗我嗰、那個泳池仔嗰度，落咗去浸咗一陣啦。 係咪熱水啊？ 係暖，係偏暖啦，因為咁太陽咁大嘛。咁我就浸咗一陣啦，喺個水池仔嗰度浸嘅時候咧，係正到嘅，即係雖然熱，但係正到嘅。但係你千祈唔好行翻上嚟。 我因為個地下。 唔系啊，唔系个地下行翻上去个地下，系你一喺个水池度一上翻嚟接触翻嗰啲空气咧，你系感受到，因为嗰个由冻凉凉地一上咗嚟嗰种热咧，嗰个反差系重大啊！ 哦， 重大啊！即系一冷一热嗰个反差重大啊！ 咁会唔会摄亲啊？ 调翻转， 一冷一热会摄亲 啊！ 好第一次听， 高温四廿几度嗰度，一冷一热摄亲。 我真系第一次听嗱，通常咧你系喺啲水上嚟，觉得好冻噶嘛。而家调翻转，好似水上嚟好热啊， 好热啊！ 第一次听， 系啊， 啊，咁啊， 阿队长你走得快啊，可以话系。 系啊，我都。 哦，即系你喺嗰度嘅时候冇 咁 犀利嘅， 冇咁热。呢几日系破晒纪录嘅，其实系即系根据小弟留意到啲新闻啦吓，即系破几好多地方破纪录啦。第一啦，第二就 系 嗰啲火车啊，同埋啲铁路全部行慢啲嘅，因为话惊啲路轨都顶唔顺， 因为挛咗， 热跌得滞啊，所以啲 Caltrain 啊、BUS 嗰啲咧，全部都系减速啊， 因为热胀 啊，啲学校又唔开啊，啲沙滩啊，同埋啲郊野公园又闩晒，又惊火灾啊， 有山火噶嘛， 系冇错冇错。 嗱，呢个生活一件事啦，咁因为其实咧今日黄昏都陆陆续续收到一啲咧，譬如学校咧就听日唔开啦， 停电， 因为其实啲设施同香港有啲唔同嘅，有啲学校可能嗰、那个即系空调系统冇，即系冷气系统冇咁好啦，咁啊亦都系有相继嘅大型活动咧，亦都系喺呢几日取消，因为据而家呢个预报讲咧，呢个热浪咧系去到星期四嘅。 哦，你而家今日系星期三。 系啦，咁啊，听日都仲系要睇一睇个情况系点样。 哦，咁啊，小心啲啊，阿陆可，见苏系无回感强， 热 命长啊嘛。 系咪有首凉浸浸嘅歌俾我？ 好凉浸浸啊呢首，配合翻我哋呢几日啊 disco 嘅热潮啊嘛。 disco fever 啊我哋。 系啦， 你讲过。 头先下一句咩话？回感强，热命长，下一句咩话？ 热辣辣真系晒太阳。 啊！真系呢个落井下石咁解啊！真系雪中送炭可以话系， 唔系系炭中送炭。 你热啦嗱，送个炭俾你啊，老何。我哋邀引啊老可嘅 ，Donna Summer 嘅 Hot Stuff， 当拿夏天啊，所以就系好 hot 啦。 好啦，今日介绍今日我哋嘅节目阵容先啦，阵间翻嚟咧继续有啊，非常之瞩目啊，真系 Hot Stuff，Hot Stuff 啊真系 Hot Stuff 到要 do 嘅，卢伟光师傅嘅第三回访问啦。 寻日咧就摸咗个胸宝就冇 do， 虽然内容好精彩，但系冇 do。 系啊，今日有冇 do 咧？ 咁啊，大家听落你就知噶啦。 阿老可有冇 do 啊？ 今日应该有我估。 你咪听到嘟啦。 我聽到， 定係你熱到嘟啦？ 翻咗六嘟啦！ 因為你講埋咗廿秒，講埋你個四一五，今日有咩聽先？勁嘢啊！ 五二線犀利啊！今日咧，我揾到咧喺美國啊，姜糖應援團嘅朋友啊， 哇，勁啊！係咪啊？哇，勁啊！咁佢係即係親身訪問咗佢喎，係嘛？ 唔係佢啊，係一班啊， 一班添啊！哇， 一班應援團啊！ 係咁啊！我哋一陣間咧九點後就有四一五二線啦，翻嚟聽咗阿光哥嘅訪問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深澳平安达臣道房协地盘发生天秤倒冧意外，最后一个被救出的伤者其后证实死亡，意外至今造成三死六伤。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意外罕见，初步怀疑天秤机组出问题导致意外，有工程师怀疑是机组的焊接位出事。行政长官李家超关注事件，又说劳工处展开全面调查，亦都会巡查全港其他使用天秤的地盘。本港新增10194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10030宗，再多16个病人离世，年龄由47至99岁。799间学校呈报1361宗阳性个案，其中1140个是学生，221个是教职员。卫生防护中心说，位于白石角的香港墨尔文国际学校先后有35个学生和教职员确诊，涉及21个班别，已经建议小学部全校停止面授课一星期。七间安老院舍和四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近100人要检疫。2019年11月理工大学示威活动，警方包围校园，有示威者到油尖旺一带声援被困理大人士，五个男女包括一对兄弟涉嫌在尖沙咀参与暴动，其中28岁女物业管理员在开审前认罪，另外四个人否认控罪受审，他们早前被裁定罪成，区域法院今日判处五个人入狱37至48个月。法官认为案件涉及汽油弹增加严重性，汽油弹一旦在闹市点着，后果堪虞，而且有关行动阻碍警方执法是加刑因素。已经被政府撤销登记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个时任理事，去年因为出版《羊村守卫者》、《羊村十二勇士》和《羊村清道夫》三本儿童绘本，被控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五个人早前否认控罪，下午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法庭今个星期六听取求情。控罪指五个人前年6月4日至去年7月22日期间在香港触犯有关法例，五个被告报称言语治疗师，分别是时任工会主席、副主席、秘书、师傅和委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天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也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劳工及福利局而家系问紧啲社福界人士嘅意见啦，涉及到强制举报虐儿事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都系希望好好保护好，尤其是弱势嘅儿童，等我哋可以及早可以识别呢啲咁嘅儿童，及早去介入，尽可能咧尽最大努力咧减少一啲大家唔想见到嘅悲剧发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的竟然变成陌生人。 许正清一直暗中及实庄文健，这个是他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是说我阿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只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啦。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一提起他就会想起他的一字马，还有他饰演过无数次的大恶霸。有请中环影坛数十载拳拳到肉锐不可挡卢慧光。 你成龙大哥打你少不免啦，即系除咗佢好中意喺嗰啲栏杆嗰度飞嚟飞去之外咧， 呢个我好佩服佢，佢系一个唔怕位高嘅， 系佢啲棚架， 我都唔系好怕噶啦， 都算 出到我都脚震， 都算 成百楼佢都行出去望， 系 跟住望之后喺度行翻嚟，跟住行。行條柱咁闊啦，行嚟行去， 佢好有呢、這個係啊， 嚇好多呢啲，譬如佢拍打嘅時候咧，咁啊碌嚟碌去咁樣啦，咁都尚可，但係咧有陣時候可能要搭落玻璃啊，咁諸如此類整爛咗嘢咧，咁如果唉我唔滿意我再嚟過嘅時候，咁係咪現場會準備咗好多塊玻璃等佢？ 呢、這個你講啦，有預咗噶啦，導演之間預咗噶啦，都起碼有十塊八塊 嘅。咁有冇試過十塊八塊打爛曬都未拍得好收工？ 如果你真係好大場面嗰啲就唔會，三四個 OK 噶啦。 哦 即係如果你普通撞啊茶几啊嗰啲梗係有啦。等到有時撞到，喂，聽日再訂多幾塊嚟。咁你現場唔可以話幾廿塊擺度啊嘛，係啊係啊， 但亦都唔可以冇， 係啦， 一冇就大鑊啦，導演就出聲啦。 我哋都話啦，有時整嗰啲玻璃樽嗰啲導演出聲 啦，球咁樣嘅嘛嚇。 最多俾你20個擺現場，我哋幾百個擺現場。 哇，咁好痛嘅喎，但係會 唔係好痛啊？好多錢啊！ 哦、oh, ，OK， 唔會痛噶， 係 老闆痛啲啫，銀包痛啲係啦。 嗱，嗰個咩啊？紅番區啊， 係 玻璃咪掟我哋掟到隻手。 咁你導演啦， 係 啊， 喺加拿大拍， 係啊，就彪叔啊嘛，係啊，同一位黑人嘅結婚啊，喺超級市場。 係啊，嗰超級市場咪扯爛咗嘅？ 嗰間屋啊，嗰個女仔間屋咧，佢最後成間冧咗，跟住得翻個廁所嘛，係啊， 嗰個搭景嘅。 咁但係佢都真係成嗱，如果萬一真係咁樣，佢扯爛咗，跟住我唔滿意喎，咁點算啊？嗰啲一剔過嘅啫，應該 嗰啲唔會，因為佢大嗰啲戲咧，成日都有 double action 噶嘛，佢擺七部機喺度。 哦，咁啊，咁啊， 導演 因為大哥 佢唔係七部機，十幾部機。 因為大哥嗰啲戲咧，永遠去到最尾咧，都一定會有嗰啲 NG 鏡頭啊，咁嗰啲好好睇。係 啊，係啊，嗰陣時啊啊，即係佢發明出嚟嘅。 嗯。 个 NG 片系非常之 好好睇噶，真系 系啊！ 你唔会走咯，你永远都系等个 Lola 出晒之后，你先肯。 因为嗰阵时我未入去嗰阵时，我都系等睇个 NG 片。 系啊，好睇啊！ 等系啊， 系啊， 大家唔走啊， 尤 其是贺岁片啊嘛，大家好开心，即系睇埋食埋嗰包花生先 走。 因为嗰堆系好好睇嘅，同埋都睇到啊，大哥。即系譬如踩落啲火度啊，譬如我印象我自己好深刻就睇《龙兄虎弟》。 佢咪跌咗嚟受傷嘅，即係佢連嗰啲片段都出埋嚟㗎嘛，即係 我未入去嗰時， 嗰啲你會睇到，哇！佢真係，譬如警察故事都係㗎嘛，佢衝落去嗰個車碌落嗰個山嗰度，都係受咗重傷。 嗰個真係好得人驚， 要抬走啊！ 好多人入演㗎，你睇唔到。 我諗你都見唔少。 我未入去嗰時，我 即係後來佢拍好多戲，套套戲啲新聞都係話大哥受傷啊，跟住個警啊又唔知咩燒咗啊，即係好多呢啲，其實你都好多都喺現場㗎喎。 係啊，醉拳咪咯，醉拳落火真係落火嚟㗎。百几二百度噶，我踢佢落火噶， 真系火嚟噶， 真系火嚟噶。我哋撒晒啲降火嗰啲嘢，点降啊，大佬心入边，你千祈唔好摸到，摸到就甩噶啦啲皮，系好夸张，热到我妈都未啦。 喂，嗱，问多个问题先啦，因为咧，我系第一个识嘅同成龙大哥真系打噶嘛。好啦，嗱，我哋睇功夫片咧。因为你哋有 晒，你问我够唔够去打 啊？唔系，呢个我唔问住，晏啲先问啦。 唔系，我惊唔讲得啊。不如我哋，但系我哋都好想知道。我哋如果唔讲得，我哋私底下讲啦。 嗱，我哋睇就系拳拳到肉，同埋因为你有声效嘛，服服服服啊嘛。 系啊， 其实你打嗰阵，老实讲，系点到即止啊？即系度好晒，点到即止去打啊？定系都有真打嘅咧？ 其实我包括而家所有嘅电影都系度好先打嘅，但系你打几多成嘅？ 哦， 但系你同对手上下把，大家识唔识打嘅啫？我哋打咧就真系差唔多叫做七成嘅，除咗真系中面就可以借位， 系 真系打落嚟嘅。 哦，都真系 真系打落嚟， 真系打过， 梗系真系打 七成， 差唔多七成。 你打我，你话七成我都死啦。 但系有啲地方，譬如你啲衫阔啲，我哋可以戰 pat 噶嘛。 系。 咁你唔可以骨撞骨啦，梗唔得啦。 即系譬如你啲上寸下五寸就摆定 pat 喺度挡啦。下的风，写些什么内容？汉字到底都不懂，一样肤色和脸孔，跨越黄河龙，登上泰山顶峰。我想吸金海风，晒成一身古铜。要酷，这些幻想。 轉頭咧，霹靂火係有個啊見唔到樣嘅，咁啊，我同大哥，你睇翻啦，喺個波子機嗰度，大家上半寸下半寸跨， 我知邊度，我知邊場 嗰場戲咧就見唔到樣嘅，咁有個韓國仔高手嚟嘅， 係 佢又係打拳嗰啲嘅，好似我哋話好啊，喂拍呢個鏡頭，喂大劈啦，大家見唔到嘛，嗰個韓國人咧就唔係嘛，使唔使大劈啊？跟住啲動作指導，喂，佢話唔使大劈喎，我唔係啊嘛， 係， 你知唔知我做咩啊？我話佢唔帶，我帶咪好冇面， 哎呀， 我都唔帶啊， 哎呀， 打到啊，我爭啲入醫院啊，我隻腳腫到隻頭，你唔信？第二日咧，揾翻個紅仔仔去搭飛機走啊，發燒啊，入咗醫院啊，琴晚， 哦佢啊， 我打到佢腳行唔到路啊。 系， 我争啲行唔到路，佢点会行到路？我打紧泰拳。 系，我知道，我明。 我知道， 唔系咁嗱，即系开头大家唔知道，咁就唔带 pat 啦。咁但系打得两打，其实都知咩料噶啦嘛。 唔系啊，因为佢嗱，我又唔可以讲话代佢讲话，佢睇唔起我。 系， 我又唔可以代替话佢话，你呢啲咁 都带 pat， 系啊，好流啫咁样吓。 佢又唔知道我 其实你嘅底系， 你明唔明啊？佢唔带。好多人噶嘛，現場 係啊，同埋好多人 嗰陣時好多韓國武師喺度啊嘛， 同埋有好多日本人噶嘛， 好多 啊，係啊， 佢話唔帶喎，佢唔帶，咁我大家望翻香港武師，佢唔帶喎，咁我咪唔帶咯， 係 咪困咯， 哇， 困咗差唔多 NG 十次啊，每次十下八下，啲骨梗梗梗咁入啊， 即係七成都死啦， 咩七成啊？佢有幾大力，我還翻你幾大力啊？嗱，打拳咧最弊一樣嘢，你越細力你越死。如果大家空嘅话，大家骨撞骨，你越细力你越死，你越快啲入医院。 系， 佢有几大力，你又掹佢几大力，因为大家断嘅啫。 哇， 就咁， 即系咁你预咗断噶咯？ 梗系喂，冇得唔预嘅，大佬，大家都系骨嚟噶嘛，大佬，两支牛骨喺度掹掹掹掹。十个 NG 啊，差唔多。 拍戏啫，其实。 我咪当时，你当时有冇后悔？你大劈咪冇事。 冇后悔，冇后悔。即系后屘我咪同佢韩国嗰啲啊师兄弟讲咯，拍戏啫。 系咯，拍戏啫。 我睇唔到噶，你有冇同佢讲睇唔到噶？ 系啊。 我系长裤嚟喎。 咁佢哋个反应系点样咧？ 佢会知啊。 哎呀，我听唔明广东话，唔好意思啊。 喂，跟住我后屘问佢今日点解？翻咗韓國啦，病咗翻咗韓國，發燒嘅大佬。 哦，同埋去到嗰啲位，大家都已經係不能下台啦， 即係 落唔到台唔得，因為死頂埋佢。 唔係，因為我哋一樣嘢，我哋好錫嗰啲替身啊、武師嗰啲，任何一個我哋都會叫佢。我係負責，我係差唔多會叫嘅。我大劈啦，我話我同佢講話大劈啦，我話因為呢個見唔到嘅，即係開頭未發生呢單嘢嗰時啊，開始埋位我。喂，一間困喎，十幾廿下嘅喎困。我話你叫佢大劈啦，我大劈啦。咁我咪大劈咯。咁我入咗去大劈，佢出嚟佢話佢唔大劈喎。咁你話我劈我會剝啊，梗係剝硬啦，大佬咪咁困咯。 你可能佢又預咗你會大，所以冇咁冇咁係咪啊？ 咁我仲慘。 我會仲慘。 梗係啦，大佬，因為個反彈力唔啱啦嘛。佢個力係直入嚟啊嘛。 即係其實你唔帶咧，就並唔係話 唔係好似你噶。 嗰個一鼓作氣就係咩啊？你睇唔起我，我就唔帶俾你睇，唔係呢個原因。 唔係呢個原因， 純粹係真係因為佢仲會仲受傷得再緊要。 因為你變咗個力反彈唔同啊，我彈遠啲咯，因為我有 pad 啊嘛，佢踢噗噗唔走咯，咁咪停咯，停咯，停咯。 哦，係喎，有啲唔同喎，真 係。 所以就 哇波子机嗰场我要再睇多次， 你睇啦，你睇翻， 要再睇多次先。 你脚唔断都算系咁咯，系嘛？ 同埋你哋又会 好金噶，我成嚿只头咁样出嚟啊，大佬， 即系肿咗出嚟， 肿晒， 即系有上穿下暗穿，肿晒， 有断啦，流少少淤噶， 哇， 好夸张啊！嗰场戏 系， 嗰场戏其实真系喺日本拍，嗰个 系香港嚟噶， 香港嚟噶， 嗰个搭景喺嘉禾拍嘅，系啊。 嗰場係喺日本，但係我哋呢個喺香港睇嘅。係 因為咧好誇張嘅，我記得去到最尾有啲嘢爛曬，啲波跌曬落嚟咁樣。 香港嚟 啊， 香港。 同埋你哋咧又係好勁嘅，佢哋唔知點解咧無端端行過，突然間咧起腳一踢咧，啲波自己爛曬㗎嘛，俾你哋啲玻璃爆曬。 好貴㗎，啲波自己買翻嚟， 好好睇，好好睇 嘅。清球嗰啲， 佢哋好簡單嘅就行過，啵一踢爆咗，好好睇。想不想再回头？不去接受，也不会拥有。好风光不会停留，不要妄想老天会打救。谁人要守？谁人要走？谁人要等？ 咁多戲，嗱頭先嗰度已經腫腳啦，有冇啲再近啲嘅受傷啊？ 新龍真苦鬥啦， 係， 我同阿 Billy 哥咯，周比利， 係， 哇，打嗰場擂台， 哇，你兩個真係啊， 嗰度 高手遇著高手， 嗰度真係真打咁滯， 係，身體邊個部位受傷？定係全身都傷曬啊？ 全部 嚇， 大家淨係個拳套， 係， 一打埋嚟打小掩啊、踢腳啊，你留唔到啊， 哦， 因為我哋慣咗一樣嘢。永遠打泰拳咧，我哋永遠都係呃落嚟噶嘛，一中咗呃啊嘛，咁啊 Billy 哥又係中意呃噶嘛，呃呃下咪，因為你唔係一個 OK 噶嘛，我哋拍咗成日啊，拍咗由朝頭早拍咗成日，因為個導演就好熟走咗啦，沈威， 係 佢又講你兩個啱啦，兩個好兄弟，兩個都係打泰拳，我又擺咗三部機喺個頂嗰度，下邊兩部。你自己打得啦。 哦，即系，咁之前有冇排过噶？我想知。 冇得排。 就咁挨牙就嚟啦。 再拍大头又 哦， 补翻， 补翻嗰啲钟啊。 总言之，你而家两个喺呢场戏，我哋唔嗌 cut， 你照打。 哇！ 如果你普通打，再嚟过。 哦。 我部机就开咗噶啦，你打。 你真系打咗全泰拳。 我又要同阿 Billy 哥商量咯。 嗯。 嗱，我哋七成打头咧。 就做兩收，就拍個拳套啫。咁大家好夾啦，都唔得，後屘都腫曬，就要發燒休息。 哇！ 因為你剝衫剝咗十幾個鐘頭，十二個鐘頭，淋水拍，淋水拍，淋水拍，一拍咪砰，一踢咪呢度一硬，咣一硬，我哋真係踢噶嘛！你睇翻啦，新龍真虎就，我諗拍咁多擂台嚟講啊，如果演員打擂台，應該係嗰場最。 真实喂嗱，第一就系、 是、我觉得好辛苦。 嗱，呢个就翻到去咧，即系演员同埋导演嘅关系啦。你有冇权 say no 嘅咧？其实 有，当然有啦。 啊、 但系我哋唔会咁做噶嘛。 吓、 啊，因为你做到啊嘛。 哦。 譬如你话喂，雷光，你而家同呢个僆仔打，那个僆仔唔识打，我打死佢，我屈落去，佢死梗噶喎。你唔可以咁样虾噶嘛。咁、我哋两个真系打搏击噶嘛。 系。 咁啊 ，Billy 嗰个又系打自由搏击噶嘛。咁啊，夹到咯。 咁有冇嬲咧？ 即系冇嬲， 会唔会嬲嘅？嗱，因为点解咧？喂，你真系攞条命噶嘛？嗱，你有权系。唔系咁打，即系譬如你打到哇，又发烧，又周身瘀晒，又痛，即系你哋完全冇 嬲嘅，但系会讲下粗口咯， 即系喺个过程里面一路打一路讲哦， 使唔使夹样啊？ 呢个访问我觉得做得好 high 啊， 即系剪嗰个好小心啊，要我好惊冇一份工啊，真系唔系我剪噶吓，真系 真系噶。系啊，我同阿 Billy 哥打嗰场系啊， 系 喂拍完之后，我哋个个都话使唔使咁样？ 但系导演就一路都 好开心啊，大佬嘅时候啊，你咁样啊？ 但系自由搏击佢点接 shot 咧？嗱，因为自由搏击冇 flow 噶嘛，嗱，你睇睇都唔同噶啦，理论上 系啊， 即系当然可能系咪有一个嗱呢、這个你又弱细啲，下一个 round 你又强细啲，都有个俾个少少指示你嘅。 佢捉翻你最硬嗰几下，譬如我埋位啊打失啊，咁佢咪补翻啲失咯。 啲大头 咁啊一落嚟嗰时我哋咪真打噶嘛，系真系好似而家我哋打紧你睇紧电视啊搏击嗰啲打噶。咁我哋咪系即系咁傲入去打噶嘛，真系打噶嘛。咁你咪三步一喂呢个位好，咁咪占呢个位，哇打抽啊呢啲咪出咗嚟。 再补大头，补手手脚脚啊。哇！ 但系你嗰十几个钟头系真打噶嘛，大佬啊！我哋打比赛都系嗰五分钟啊，唔系三分钟休两分钟嘅，大佬打五个回合啫嘛。五都系廿五，减两分钟都系三五十五十五分钟嘅。而家我哋打十二个钟头啊，老友唔讲粗口。 而家喂，而家仲接唔接啊？ 咩啊？ 而家叫你打仲接唔接啊？ 我打呢啲唔得，年纪大啊嘛。系啊，我好想拍打呢啲，因为我有个剧本系拍讲打拳。 你自己做导演拍咯，因为 之前好耐噶啦，但系因为筹唔到钱，争少少系啊。 嗱，各位 都 OK 噶，因为陈志强睇到喊噶，好古仔。 各位投资方大家听到啦吓， 系啊， 有个剧本啊，陈志强先生睇到喊噶。呢个重要啊，呢个系。 好多人拍过噶啦，不过嗰阵时我点解好中意阿虎？類似 哦， 系啊，同埋新阿虎嗰個阿安志做個，又係類似嗰啲咯，但係個感情線唔同啊。 相见，我不怕爱上你，与你打得火热。 有驚合似咧，就係梁禮勤啦。説時遲，那時快， 係 已經即刻攞翻個新龍爭虎又出嚟睇啦，係嘛？ 係啦，咁啊，除咗見到咧呢一場咁精彩嘅周比利大戰， 旁述翻啊嘛， 係光之後咧，我仲發現新龍爭虎鬥嘅英文喎， 係咩啊？ 應該叫 Kickboxers Tears 啊！ 哇！ 同埋咧，即今集啦，可以话系不负众望啊，因为有两下都 两嘢啦，系啦，你自己填翻两个字落去啦吓， 应该好容易填啦今次。 哇，好惊啊，我系啊， 系阿飞哥啊，一听到嘟啊，即刻啊，眉飞色舞啊， 做翻个口型出嚟。好啦，咁啊，光哥嘅访问咧，下个星期就继续听，一阵翻嚟咧，有阿老柯嘅四一五热线。 十分重视青年嘅意见同建议，当局话。公众人士可以继续通过施政报告专题网站和社交媒体和电话热线、电邮、传真和邮递等不同途径提出意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天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榴莲。 由细到大我都劲中意中秋节，包括圆形的月亮、应节食品同埋灯笼。而近几年呢，每逢接近中秋节，我都好似听到啊，榴莲啊，好啊，我想试下榴莲啊，我中意啊。哦，原来你是讲紧月饼的味道。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的中秋节。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赵叔叔 ,how do we say 好核突？即係哎呀好核突啦 ,in English 呢。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视乎你想表达咩意思啦。如果你想讲系一啲好污糟，譬如你踩到一啲便便咁啦喺街度，咁你可以啊 ,that's gross,G-R-O-S-S, gross, 就係呢嗰种好核突啦 ,ok? 如果你想讲令到人觉得好唔舒服嘅，有人做啲好核突嘅行为啦，咁你可以话 that's a bit creepy, C-R-E-E-P-Y。呢一种核突咧，通常咧就系令到人毛骨悚然嗰种核突，尤其是可能人哋做啲好古怪、好令到人唔舒服嘅行为嚟 ，that's really creepy, okay? That really creeps me out, 亦都可以咁讲嘅 ，creeps me out。作为一个动词都得 ，creep， OK， that really creeps me out。好，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好，唔该晒啊，萧叔叔啊，阿可系到你啦，喂。 系啊，咁啊，今日四一五热线咧有突破啊！即系以往咧，我都系访问一个对象一对一咁样噶嘛。 系 今日犀利啊！我一对五， 够唔够打？ 系咪全部女仔嚟噶？ 全部女仔。 哎呀， 仲有一个好殿堂。 趁我走你先做嘅。 梗系啦，唔通遇你咩？讲呢啲嘅真系， 系啊， 又话兄弟又话成啊，唉，真系。 所以你感受到嗰 真系梅锦强嫌命长啊，真系 有嚟啊！接紧落去，啲手粉其实喺度喺个 post 下边接紧落去， 接紧落去啦，已经嘛？ 系咩？ 系啊，冇错， 系 啊， 唉，好啊，加埋啲姜糖啊，有排接啊，系啊， 系 啊，系啦。咁我听咯，系嘛？ 好啦，嚟啊，又两分钟，系啊，两声，去。 各西岸四一五热线， 今日咧四一五 special 版咧，唔系访问一个人，系访问一班人。咁事源系啲咩呢？就系、是、我啱啱喺上个星期咧就睇咗套戏，咁咧入场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嗰种嘅威力咧，就闻名不如见面啊！因为咧我就喺香港咧，其实佢哋啱出道嘅时候咧，我就话哇，佢哋终于带动到。電台門口有人等啦，咁樣咁啊，相隔咗幾年啦，咁我過到嚟咧，其實我都聽好多你哋 support Mirror 唔同嘅人、唔同嘅團體咁樣啦，但我嗰個嚟到咧，哇！我淨感受到你嗰種威力啊！ 一起相聚，一起鬥嘴，一起經歷壯舉，到哪裡始終你我緊隨。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 谁像你我， 从从未说出口， 只得你听得到。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 所以咧，我今日一定要即系同大家傾下偈咁樣。咁我而家前邊咧，其實有一位好好嘅長輩坐咗我側邊，佢係我應援嚟嘅。其實我個心安好多啊！好，咁而家咧，我前面四位咧就係姜圖應援團嘅姜糖。係 啦，冇錯。 係咁啊，你不如介紹一下自己啊。 Hello， 我係 Christine。 Hello， 我係美糖 Annie。 Hello， 我係 Kitty。 Hello， 我係 Samantha。 哇，好嘢！阿姜生聽到會唔會都覺得好開心咧？ 希望是啦我想我們的名字就太普遍了我們稱之為我們自己姜糖就可以了每一粒姜糖他都知道了 是都這麼甜的了應該 我們聽到他的聲音和聽到他的名字我們都很開心 好了那、你們在美國這邊西岸其實你們在這裡應援的開始是怎樣的 開始第一步呢其實是最主要是在 LA 啦、你知道美國其實很多地方的咁咧有一個 LA 有個 admin 啦，咁佢就叫做 Ivy， 咁佢就同另一個 DJ Jenny， 咁佢哋兩個咧發起咗話，咦美國應該都需要一個應援團喎、咁佢哋就開始就揾啲渠道，咁其實我哋呢四個咧，仲有其他仲有成六七八個或者頭嗰廿個咧。都是無啦啦俾佢喺啲網絡度揾下揾下揾咗出嚟，有啲就喺 Facebook 啦，有啲就 IG 啦，有啲就係 Telegram 啦 ，YouTube 仲有 YouTube 啊 ，OK 係啦，咁唔同嘅網絡就咁揾到翻嚟咯，咁就開始慢慢慢慢成立咗呢個應援團咯， 啱啱好一年。 我是八月成立的你們在這一年裡面我想說你作為姜糖為了姜糖做了什麼呢 我們盡量用我們的能力去 promote 同埋希望可以找多些姜糖或者多些的支持者是嗎我們其實基本過去的一年我們都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大大小小的 event 我想第一次我們搞的 event 呢就是 Zoom。 是。 Okay, Zoom 呢就我們因為那時候是 pandemic 嘛。 是。 那 pandemic 的時候 ,Zoom 的時候呢就是、大家一起 online 傾偈。哇那次真的勁啊，我們傾了成幾個鐘啊。是啊，真的。 幾個鐘， 幾個鐘。幾個鐘。是 all over the state 的，是有不同的地方的。那跟住第二個 event 呢就是在返、我們本身 admin 啊 ,Ivy 那個 LA 那裡舉辦、嗯、就是一個聖誕 party。咁嗰個就都有好多人去嘅，我都估唔到原來 LA 都有咁多香港人。咁跟住之後就係阿姜生生日啦，就係430，咁我哋就三藩市搞咗一個。咁我諗你哋應該都會知道，就係喺 New York 亦都有一個，就係 Times Square。 係啊，係我講將呢個消息講俾香港啲聽眾聽咧，或者啲拍檔聽咧，佢話哇， 係啊，係好興奮㗎。咁我其實原來我哋發覺原來美國係散布好多唔同嘅姜糖喺度。OK， 久而久之最近。期嗰個咪就係阿媽有咗第二個呢套戲啦，咁我哋越嚟越有力量啦。你問我就，咁我哋希望我哋嘅團都會嚟越大咯。 咁解唔解答到好多朋友咧？其實佢哋都講啦，即係其實你哋個組織能力之高咧，同埋你哋嘅付出咧係好無私嘅。嗱，即係過往一啲偶像或者我哋追偶像又好，或者我哋 support 一啲嘅 artist 都好啦，嗰、那個組織能力係冇咁高嘅。以你哋自己參與其中啦，咁當然香港又再犀利啲，即係唔同嘅。一啲大型廣告牌啊，甚至係去到韓國啊、日本啊咁樣，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應援啦、啊。即係點解你哋個帶動同埋組織能力咁高咧？ 秉承四個字：將心比心。 我以為姜越老越辣添。 係啦，即係係啊，真係㗎！你因為自己做嘅時候會開心，參與其中又開心，見到能力嘅時候又係開心。 係 真係姜先生話俾我哋聽，將心比心咯。 嗱，過往因為都即係譬如真係一啲偶像同埋 fans 或者大家啲聚會嗰、那個關係上咧，都似乎都距離遠少少啦，即可能每年可能搞兩次fan club 聚會咁樣啦。咁你哋而家係咪其實身為咗姜糖咧，生活係咪每分每秒都掛住佢 ？In the back of the mind 係一定會有咯， 嗯， 即係好似融入咗佢生活一部分咁樣，真 係啦，即係唔會話無時無刻咁樣諗住佢咁嘅，但係然之後突然間可能做下嘢，突然間諗起喎，或者聽下一首歌咁樣，然之後又諗起喎咁樣。就會 咯，唔係啊！有陣時佢譬如出咗啲 show 啊，好似上次佢去咗張敬軒嗰個演唱會咧，唱咗嗰隻斷點之後咧，咁又入曬坑咯，即係本來係即係好似個 roller coaster ride 咁，有陣時係嗰個 strong 啲啦個 signal， 咁跟住有陣時就會控制到自己，跟住啊咁跟住又好 contagious， 因為譬如喺個 group 度咁樣傾下，哎呀，我去咗嗰個結界嗰度啊，唔出得翻嚟，即係啲人一講我。係喎，咁我又再翻去睇， 又要過幾個禮拜。 係啊，跟住又要過幾個禮拜，跟住譬如姜圖啦，佢又好 cute 啦，佢喺嗰個佢自己個 IG 個 story 嗰度，佢又會唱一次俾我哋聽喎。係。咁即係本來已經我走出咗個結界，咎佢又唱咗一次。 你想點啊？又入翻個黑㗎。係 咁就即係又我又要想睇翻佢嗰個演唱會嗰陣，唔係淨係想聽佢唱，係想睇埋佢個樣。咁所以係好多嘢咯。 無限輪迴啊！ 係啊，無限即係又可以又好方便啦，唔使等。電視播先有，咁 YouTube 一撳就有咯。 其實即係如果你話症狀嚟講咧，中醫就應該俾唔到啲咩意見嚟㗎啦，西醫亦都唔會俾藥你食嘅咁樣。咁但係譬如呢個咁嘅帶動，即係當然知道你好 support 啊姜糖啊，私姜病係相關，大家可以聽到呢啲比較佢哋內部深入少少嗰啲 terms 啊咁樣。咁除咗支持姜糖啦。咁啊，亦都係其實世界唔同各地，甚至香港都做咗好多慈善嘅活動啦。咁你哋譬如喺呢一邊，你哋三藩市呢個地方啦，有冇做咗一啲都類似係相關 take care 側邊嗰啲人啊，或者做啲一啲社區服務咁樣？ 有嘅 ，OK， 就正如神仙所講，我哋搞咗一個 event 咧，就係阿姜生生日啦。咁生日嘅時候咧，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美國係一個好大嘅地方，有唔同嘅 state。咁 New York 嗰邊咧，佢就係負責去清潔海灘。OK， 咁跟住 LA 嗰邊咧，又係 pack lunch 俾啲弱勢社群啦。咁跟住佢 LA 仲做到一樣嘢嘅，近排係就係捐嗰啲 sanitizer wipe 即係所以 sanitizer wipe 啊嗰啲咁嘅 sanitizer 咧，係俾啲有需要嘅人啦。咁而我哋三藩市我哋做咗乜嘢咧？就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 阿姜生係好中意食漢堡包嘅。咁我哋咧就 你唔驚佢肥啊？唔好俾佢睇咁多 喎。佢肥唔肥都有人中意噶啦，都有一班支持者噶啦。咁我哋咧就組織咗一班義工啦，咁就包漢堡包，跟住就係送俾啲弱勢社群咯，就係咁樣啦。嚟緊我哋會 keep 住會做咯。咁其實仲有都有啊，仲有我哋上次做咗聖誕節，做咗個咩 box 啊嗰個，係做咗個係做咗個 shoe box， 係啊。所以我哋美國我哋有美國我哋嘅做法咯，係啦。咁就希望可以同香港係差唔多效法，做埋同一樣嘢咯。 係 啊，其實我哋香港嗰邊都係我哋 learning 嘅 process， 盡做啦。OK， 做得到我哋就會做。 其實呢一個力量咧，即係好多可能，如果唔係姜糖嘅朋友，即係或者冇乜留意 Mira 嘅話咧，佢哋就會覺得啊，究竟個帶動力量喺邊度儲翻嚟嘅咧？即係第一凝聚力好高啦，第二組織能力好高啦，第三就係其實對你哋譬如生活上邊啦，你做咗姜糖之後咧。咁因為要聚埋，做咗咁多嘢，你有冇啲咩改變啊？因為你都知道美國生活啦，有啲可以係我屋企上車，跟住 supermarket， 跟住屋企咁樣，即係尤其 work from home 嗰啲幾年，你哋會唔會係因為參與咗之後，生活上有啲嘢唔同咗？ 我會話多咗一班好好傾嘅朋友咯，即係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嗰個理念啊，就係大家有共同嘅話題。可能再散播出去，有時候我哋會分享一下我哋嘅平時嘅生活啊，譬如有開心有唔開心嘅嘢咯。咁我又覺得係個個 friend 嘅 network 係 extend 咗。其實同阿姜生都好似嘅，因為要有目標同埋要有理想，即係平時好似你其實大家都知㗎啦。我諗喺美國係一個好苦悶嘅城市。好似佢哋咁樣，可能有啲係湊小朋友啊，有啲係翻工啊。 咁你知佢喺香港㗎嘛？我哋喺美國，咁有時差啦。咁佢平時佢出歌嗰陣，你諗下，佢如果香港夜晚九點出歌，如果係有 daylight saving， 我哋係朝頭早五點鐘，或者有陣時係六點鐘。 係冇錯，冇錯，冇錯。 咁係我 做實運咯，即係啲啲付出嚟㗎嘛。 我哋係要好早起身，但係係好值得一齊去參與，好想等佢高興，同埋好想係留言俾佢知道。 同埋我哋想佢，我哋全部一齊六點真係起身去聽，或者去睇嗰陣時候，真係喂。起身啦！要睇好開心， 係大家一齊睇咯，係大家一齊睇，所以咧就會好似，因為如果自己一個人咁樣睇咧，可能冇一個動力㗎，因為係大家，喂你又睇我又睇，然之後喂大家一齊睇啦咁樣樣，咁就 開心咗， 係好開心啊，係 共同目標， 係 咯，係同埋 係咯，另外一樣嘢，我第一次睇網上演唱會咯，起身睇一個即係 streaming， 係， 咁係即係好緊張，因為未。未到開嗰下，你係唔知睇唔睇到噶嘛？一開咗陣就尖叫啦，係咪？即係朝頭早四點鐘， 我同媽咪都未試過四點鐘晨早發生啊！ 係咁朝頭早咁樣睇住佢唱，睇住佢唱，好感動，即係好震撼， 即係令到大家生活上面唔止係即係點綴咗一啲冇嘅咁嘅節奏。哎，我講下啲咁嘅嘢，咁啊啲咁嘅我避一避先。我不如問一問殿堂級嘅姜糖好唔好啊？啲粒辣嘅，啲辣嘅，啲粒應該辣嘅。Auntie 啊，係你好。 你好。 你成為姜糖先定阿女成為姜糖先嘅？ 佢成為姜糖先嘅，然後就我。 然後就你。嗰陣時啱啱一開始見到阿女，即係有一啲生活上有啲唔同咗啊，即係譬如生活節奏多咗寄託咧，個人又靚咗啊，突然間間唔時朝頭早又尖叫下咁樣，你有冇當時有啲驚啊咁樣？ 唔會喎，我同埋佢一齊。 即係你一見到咁一齊叫啊？ 一齊嘅。 見到阿姜糖。年紀少少，睇住佢成長嘅故事，即係你作為殿堂級嘅姜糖，你有啲咩感受呢？ 好開心啊！我由佢出道嗰陣時一路睇到而家噶，咁啊一路睇佢一路咁變咯。 孫仔，孫仔啊，你要揸氣咁啊！ 佢係我個孫就好咯。我以前咧，我唔聽廣東歌噶， 哦係， 聽英文歌噶。以前聽到佢之後咧，就開始聽呢個中文歌。 咁你見到佢跳舞會唔會暈咧？ 暈曬啊！魔力咧真係無法擋。 咁家庭成員係咪得你兩個？即係仲有冇其他成員都啊？因為你哋中意咗 我個妹咧，又係好中。 你阿妹又中意係啊？哇！ 半夜三更叫醒我睇睇。 係啊！半夜三更叫唔係咁好，我覺得。你哋應該要諗其他方法啦。 因為我阿姨住喺 LA 㗎，咁佢哋一齊嗰陣時候，我阿姨都有上嚟430嗰個 event 嘅。 哦。 即係佢哋兩個咧。 開心㗎，一齊喺度傾下睇下，又可以 comment 下，又 like 啊咁樣，所以係好開心。 另一樣嘢我幾佩服嘅係咩咧？即係唔單止喺媒體上邊，即係會見到之外咧。其實我生活嘅圈子裏面咧，譬如有一啲食肆，即係你哋都會放一啲疆圖嘅 postcard 啊嗰啲啦。咁而即係嗰啲食肆嘅老闆又好主動，喂，要唔要啊？哇，好正啊！咁樣，咁我覺得係即係去食一餐飯，可能大家啲語言又同聲同氣，咁再加埋，咦？即係過往如果你話要喺佢哋一啲生意嘅地方要擺啲咁嘅嘢過嚟啊，我同你傾下先。咁嗰啲你哋點樣接觸佢？佢哋又係因為真係都愛 Mirror 啊，愛。姜涛啊，先咁乐意咧，哦，因为你系公关能手嚟噶系嘛？ 系每一次都系去走去 approach 嗰啲铺头噶。 哦，原来就系你，哦，原来就系你。 我唔系读 marketing 嘅，不过我觉得又唔好意思讲隔离台啦。我见到有两个人喺街嗰度攞住个 banner 咁样去。拉票，我想人哋可以出呢分力，咁我可以出啲咩力？咁我出嘅力就係我去買外賣嗰陣，啲鋪頭係中國人嘅，可以俾我喺個窗嗰度擺一個 poster， 或者佢可唔可以俾一個位俾我出呢、這個呢啲卡？咁我去問，我最多係佢哋 say no 咯。咁但係。姜涛是一个幸运星嚟噶嘛？ 出一点绵力， 我是出一点绵力。我其实我是去那度买外卖就问埋可唔可以 系 咁多。 但你次次都 OK， 好劲。 系啊，好啦，咁啊，嚟到即系我哋访问嘅尾声啦。咁啊，我哋虽然远，但系个心就联系埋一齐。喺呢个时候有冇啲嘢想同阿姜涛讲啊？ 风雨不改啦，系嘛？ 我哋会支持到底，我哋都系永远都系讲嗰句嘅， 一世坚强， 哇， 一日健康康啦， 系， 好紧要， 系， 大家都系健康， 系咯，我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always。 这次路途要怎么走？挑战未来，尽力奋斗。能留着看更好，叫眼泪未自由。锥心刺骨再后悔是无谓念头，便放开手。一句诺言，沉默守候，不要回头，勒住重重内疚。听说岁月似小偷，可将感情全部偷走，脆弱才是借口。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渴望的想回来， 上一餐，风雨不改，其实我仍未放开，你总给我照料陪伴与忍耐，但这后台为了什么习惯等待，风雨不改是什么，风雨不改、啊， 哇！簡直我聽到都興奮啊，老可。阿老可咧，而家就即係手上咧就舉住一啲姜濤嘅，呢啲係咪當地啲粉絲製作嘅紀念品嚟噶？ 生日嘅時候噶 嚇， 生日時候嘅 postcard。 係因為咧，我當日咧就去到阿老可屋企啦探訪啦，咁我發現咧佢個房咧其實已經貼咗一大堆呢啲嘅。 佢成為咗姜糖啊，係咪已經？ 係啦，即係係當地嘅粉絲炮製嘅啊，好似我影相噶老可係咪啊？ 冇，你冇。 我有影相啊，好似 系咩？你有影到？ 好似有铺得噶， 铺得。 你冇着衫噶，但系嗰时 系咪佢揽住？系咪揽住姜濤嗰张 poster 喺度啜啊？ 系喂，不如咁样嗱，我哋咧即系一阵间九点半嘅新闻过后咧，先揾阿老哥出嚟再讲一讲，究竟譬如你点揾到呢班人啊？当时系个咩环境啦、啊？我好想知道大约佢哋系点样嘅人士嚟嘅。 系好啊，好啊，好啊。冇問題啊！ 係，咁我聽聽新聞先，係唞唞，轉頭翻嚟一間。頭先啊，聽完係姜濤嘅《風雨不改》啊，轉頭翻嚟再講。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九點半，由黃貝文報道新聞。西贡六味村路一个车房晚上七点几发生火警，八点十四分升为三级，消防员正动用三条喉和三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三十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火警中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安达臣道房协地盘天秤倒冧意外造成三死六伤，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据他们了解，三个死者包括一个25岁工程师、一个22岁工程师助理和一个41岁电工，他育有两个分别4岁和7岁的女。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这宗致命工业意外，正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和提出改善措施，若果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一定会依法处理。劳工处亦都会敦促有关雇主必须履行雇员补偿条例的补偿责任，并会协助死者家属办理工伤补偿事宜，同埋密切跟进有关个案。对于有经济困难的家庭，会协助他们申请合适的紧急援助基金，亦都会因应家属的需要和意愿，就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援助联络社会福利处。本港新增10194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10030宗，再多16个病人离世，年龄由47至99岁。799间学校呈报1361宗阳性个案，其中1140个是学生，221个是教职员。卫生防护中心说，位于白石角的香港麦尔文国际学校先后有35个学生和教职员确诊，涉及21个班别，已经建议小学部全校停止面授课一星期。7间安老院舍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近100人要检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卓惠斯，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愿意和英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118点，跌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9点，升不够1点。

其實一直以嚟咧都想揾佢哋嘅，因為都知道即係據 D B 26台報道咧，咁都好多佢哋啲消息噶嘛。 哦， 咁我一直都好想揾嘅，咁但係遇唔到啦。咁我冇理由又無端端咁樣即係喺嗰啲 social media 都 hello 我係何亨咁樣噶嘛。 你可以嘅，其實你不如下次試下， 或者你話我係姜糖咁樣。 係啊，我都係喎，咁樣係啦。哎呀，我哋做嘢係咁嘅，一定要咁嘅，主動啲啦。 冇主動出擊啦。咁啊咁啱咧，其實呢一段時間。好几套嘅港产片咧，喺 D 边都有一上嘛，咁你都知道 D 边都呼声几高啊，上啊上啊上啊咁样，希望即系有一上啦。咁阿妈咗第二个咧就喺 D 边上咗啦，咁样喺我早两个礼拜前睇噶啦，咁就犀利在咩咧？佢而家最新嘅消息啱啱琴日收到啊， 系 佢啊播到今个月嘅14号啊， 即系再延迟影期， 再延迟影期啊，去到四个星期，好难得嘅，因为 D 边通常播啲港产片啦，都系一个星期嘅啫， 哦一个星期啊，哦 系啦系啦，咁而家去到即系横跨到第四个星期啦，咁我两个礼拜前咧就去睇下阿妈有咗第二个啦，咁啊入场之前咧咁啱啊，咁啱。因为咧唔系场场会遇到佢哋嘅，即系佢哋咧唔系场场喺度摆咗一啲喺入场前边咧，因为喺呢边嘅戏院咧就好少会有入戏院之前，即系嗱香港而家都好多借票噶嘛，咁又或者戏院附近，即系或者系戏院入口嗰位咧就会摆一啲嘅souvenir 或者系宣传嗰啲朋友啦咁样，即系有啲譬如 postcard 啊嗰啲啦，咁我啱啱遇到佢哋。咁遇到佢哋係點樣嘅咧？ 佢即刻走，我見到你。 因為阿媽咧，喺戲裏面啦，姜圖咧，就係、是、做一個茶餐廳嘅侍應啊嘛。係。咁我入戲院之前，咦離遠見到一班咧，著住曬好港式茶餐廳 哇 嗰件白色嘅 恤衫， 係、有冇嗰啲原子筆痕喺度啊？ 冇， 有冇想去行運啊？行運茶餐廳嘛， 全部白雪雪好新嘅，咁啊就帶住襟章啦，個襟章就係美糖嘅一個章啦，一粒糖咁樣啦，咁跟住就有啊姜圖咁英文名喺度咁樣咯，咁跟住就周邊就擺咗好多嘅海報啦、postcard 啦，同埋嗰啲燈牌嗰啲咁嘅嘢咧，哇！一見都幾開心啊！即係我從來其實未試過嗱啊，好似係我第一次試就係咩咧？就係流到嗰套戲。流道嗰套戲嘅， 即係真係接唔到 Q 添。 咩叫流道嗰套戲？ 流導演啊，嗰套啊，有張有二拉架噶嘛。咁我臨入場嘅時候就影咗張相嘅。咁之前冇試過噶嘛，今次係第二次人生。係就喺一張好大張嘅 poster 嗰度咧，就企埋一齊。一家人影咗張相，咁樣咯，咁啊遇到佢哋，哇，咁啊見到佢哋啦，咁開心咁啊，梗係趁住呢個機會邀請埋佢同你傾下。 咁、你就真係話你自己 是，即係你喺現場即刻錄嘅？ 唔係，我跟住約咗佢哋。 我之後約 哦，咁嗰個錄音嘅地方係邊度嚟噶？ 都係喺戲院入邊。哇！之後第二次都喺戲院入邊。 佢包咗間戲院錄音喎，咦，何亨好勁喎！ 我唔系，梗系唔系啦。 即系我听到啲好似唔知啲爆谷声啊，定系点样样噶嘛？ 系，冇错。 真系爆谷声嚟噶。 噶嘛， 系啊， 哔哩碰隆啊嘛，后边。系啊，有啲推凳啊，嗰啲开门声嗰啲咯。 哦。 爆谷声，系啊。 咁啊，真系唔该晒呢班嘅。喂，我问多个问题。 美糖 佢哋个即系嗰个外貌啊，或者佢嗰个。 佢头先问咗我好耐，我唔明点解佢问我，你解答啦，何亨。 娇俏。 哦，得。系，缤纷，哦，缤纷 娇俏，系啦，系啦， 系有冇攞咗电话 啊？哦， 我问下啫， 有， 系唔关我事，我真系问下啫，系啊， 好烦啊！ 好啊，咁啊，多谢呢班嘅即系美糖分子，得一集嘅就今次系嘛？ 一集啫， 哦，咁即系下个礼拜有新嘢听咯，系嘛？ 下个礼拜有新嘢听啦， 好啊，新嘢听啊，系啦，好啦，咁啊，即系多谢晒嗰班，我谂佢哋可能都听紧啦吓，即系而家啲你知姜糖遍布世界噶嘛，系啊， 系， 咁 啊，好劲啊，啲威力系啊， 系啊，咁啊，多谢你哋接受访问先啦，同埋讲俾我知啊，系啊， 同埋咧，因为咧，根据佢哋咧睇戏嘅嗰个忠诚嘅程度咧，咁喺呢度咧，我就系向啊远在美国嘅美糖咧就发出一个呼吁， 系， 可以不停重温我哋呢一集嘅， 系啊。 系啦，冇错啦。 系咩？好似 我哋好需要啊， 好似你哋睇戏咁样。 我冇呢个听众群嘅，其实 系啦，好似你哋睇戏咁样。今日听完一次，停一停，一个钟头唞一唞，第二个钟又再听。 如果你喺香港咧，我会叫你帮我喺一个巴士嗰度卖广告。今晚有姜糖嘅后援会嘅应援团嘅节嘅访问。 系啦， 系啦。 不过你哋可能佢哋本身自己都有一啲嘅联系都唔定嘅。 系。 咁麻烦你将你哋系啦，你嗰啲联系咧就可能系射向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叫佢哋咧就上到去咧香港电台嘅网页上面咧就重温翻今集， 系冇错啦， 咁啊不得了啦， 放 loop 系推上高峰啦， 系啊， 靠晒你哋啊， 喺个 server 嗰度啊，喺美国西岸啊，即系尤其是系Bay Area 或者 LA 啊嗰度咧，即系多人倾出嚟听咧， 系。帮帮手 就多谢美堂， 系啦，不得了， 系我哋嘅感激不尽啦， 系啊， 尽量将呢个消息系发放翻俾当事人听， 系啊 ，OK， 好啊，咁啊，唔该晒啦，咁啊，老何，咁啊，亦都咧，即系就住啊，今个星期咧，我哋呢个好热门嘅话题啊，即系关于啊跳舞同埋 disco 方面啊，老何好似有啲回应， 系啊，我哋搞咗两日噶啦，之前 两日噶啦，两日噶啦， 关啊光哥事嘅， 系啦。 系，其实我好少咧听电台节目咧，一路听一路咧，即系就算冇 打粗口啊， 喺空气回应啊，我喺空气回应啊。咁当然江哥厉害啦，江哥嗰啲，因为江哥咧，其实你哋未访问之前咧，我以前咧都略有听闻嘅。 系， 咁啊，江哥即系喺出去娱乐场所嘅时候咧，佢都系不停系拉筋嘅，即系都系出咗名噶。 喺娱乐场所拉筋啊，江哥。 系啊。 你唔好乱讲，我同阿江哥有联系。 同埋江哥可能听紧噶。 系啊。 系啊 ，keep 住只脚系摆咗上去埲墙度 ，keep 住拉筋。 系咪噶？ 系啊系啊啦，据闻系啫。 速度好快喎， 差妹同埋饮蚊酒都系拉紧筋嘅。据闻啊，系啊，因为一个江哥，一个阿段啊嘛，即系好大只嗰个咧。系，仲有佢哋嗰啲啊，系嗰啲朋友仔啦，成家班嘅，都系成家班嘅，咁啊系开心嘅，讲完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咁我一路咧听你节目一路讲咧，譬如落去呢一个嘅落方啊， 啊落方 落去 disco 咧，究竟系有啲咩玩啦，同埋点样融入噶嘛， 系点样玩， 都系咁讲啦，系嘛， 系， 咁啊点样融入噶嘛，咁啊柳仔就讲咗韩国就扮黎明啦，系咪？ 我冇嘢回应啦，系啊。 跟住 你喷咗一下嘛。咁我想讲少少嘢嘅。其实咧落去 disco 咧，即系究竟啊，点样可以引起人注目咧？ 系真正嘅九叔出现啦！话俾你知啊，近日啊，嗰个 扮九叔啊， 呢啲啊扮九叔啊， 系啊， 我而家引蛇出洞，捉唔到啊，老何讲啊。 阿波仔讲啲嘢都合逻辑同埋啱嘅，亦都系啱嘅。不过系呢一代嘛，我哋以前即系我以前喺夜场观察咧，得两种人嘅。 系 有一种人咧，就引起人注意嘅方法系啲咩咧？ 你讲男仔定女仔先？ 男仔，女仔好少嘅，女仔好少嘅。男仔想引起人注意咧，就系跳舞跳得好大动作。 哦， 系啦，即系譬如啊，嗰阵时我哋好中意跳霹雳舞啦，咁样系咪？ 系梁丽勤今日访问完啲霹雳舞参加嗰啲参赛者， 你系扶墙霹雳舞嘛？你跳 嗰啲啊嘛，霹雳舞啦，系。 我问过今日问过个专家，晏昼以扶墙已经唔再用噶啦，佢讲 扶墙系我哋啲男人用嘅啫，你明唔明啊？同埋阿飞哥真系耐唔耐都要扶下墙。 系啊，千祈唔好再走出嚟扶墙啦，唔该，系继续。 有冇听过触电舞啊？ 捉電舞咪嗰啲 嗰啲嘛？ 據稱啊，當年啊，錢嘉樂先生 啊， 喺呢個 Canton 啊，跳捉電舞啊，跳到好似真係俾電腦咁樣。 係咩？啊，上次阿嘉樂師兄上嚟冇講呢單嘢 喎。 你下次問下佢啊，佢好出名噶。我好想嗰陣時係拜學師噶，佢真係跳到去捉電舞，嗱，即係大概係咁樣。 喂，你係見過嘅，真人見過。 唔係喺望，即係其實每一場，因為我嗰陣時咧就落 loon 啲，即係因為夜晚嗰班真係貴噶嘛，即係夜晚嗰陣時貴噶嘛。咁我哋啲學介乎於學生仔啱啱出嚟社會做嘢咧，就唔係咁多錢咧，咁都係 loon 啲嘅咁嘅啫。咁啊後生少少咁樣嘅，咁啊所以據聞夜晚嘅時候咧，又即係星光熠熠啊，阿嘉樂就可以跳到去觸電咁樣嘛。咁但係咧，其實晏晝或者夜晚都好啦，最緊要係咩咧？喺舞池嗰度咧，永遠啊！都會有好幾個，就係、是、咧跳得好大動作，例如喺地下轉啊，即係好似咧我玩直升機嗰啲啊咁樣。 係仲講啊？我本來想問你㗎啦，係啊。 唔係通常玩直升機同埋跳到咧，好似俾電親嗰啲咧，都有好多女仔圍住㗎。 哦，係咩？即係唔計較佢個樣啊？ 唔計較㗎，你跳舞跳得勁就得㗎啦。 係。 是啊，就会主动嚟㗎啦，就会主动嚟㗎啦。嗱，另外一种人呢是都会好多女仔是主动认识佢嘅。 嗯， 就是咩呢，就是懂打碟个 DJ。 哦， DJ 呢其实去到边度都赢㗎，除了电台之外。 哎，是啊，真的。 除了电台。 你真的讲讲出咗我哋嗰啲伤心嘅嘅嘅。 除了电台 DJ 冇乜人围之外。真係所有地方嘅 DJ 都多人围㗎喎。Rola 场都系㗎。 对啦。 对啦。但我哋低一格嘛，我哋系利用个 DJ 嘛。 咩叫利用个 DJ 啊？ 即系我哋行埋去，好似同个 DJ 倾。 哦，好似好熟咁样。哦，明啊，明啊，明啊。跟住你就 好熟咁样， 你就啲女仔行埋嚟咧，你就借，你就借嗰个 DJ， 你掹住嗰个 DJ 嘅衫尾咧，就等啲女仔过嚟，可能都同你讲两嘴嗰啲咁样。 唔系，系帮个女仔点歌啊。 哦，系啊。咁但系你系咪真系识个 DJ 咧？ 咁解释啦， 哦，真系识嘅， 真系识啊，唔同咯， 系啦，夜场攻略， 哦， 夜场攻略一定 要 识啲，系，即系希望佢手指啊留翻啲落嚟。 系啦，留翻少少，系啦，系啦。 系因为咧，通常啲 DJ 咧吊高嚟卖噶嘛，佢哋唔系好骚嗰啲嗰啲女仔，因为太多咧，啲女仔都会围埋个 DJ 嗰度，所以咧佢哋会选择性地真系睇一啲可能系叫质素比较高嗰啲咧，佢即系咁依应下你嘅。 哦， 系啊， 系啊，悄悄串串咁噶，真系。 系咪 啊？系啊，冇错啊。嗰阵时我记得万事万灵啊。 系咪？吓！ 但你又点解会识到啲 DJ 咧？ 你何坑啊！诶，呢场就是冇嘅， 人哋好叻嘅， 好劲啊！佢真系， 真系嫌命长啊！真系啊！ 有时男人同男人沟通，都不外乎系嗰杯嘢饮嘅啫，间唔时请佢饮一杯嘢， 系几犀利你睇， 打定个底咁样。我好记得嗰阵时咧，一叫个 DJ 打 YMCA 啊！ 哇！你唔好讲俾人听啊！ 我未打过第二首啊！ 几廿年前仲喺度讲， 喂，唔同嘅 version 嘅 YMCA， 你知唔知啊？ 系点啊？你中意听边个 version 咧？咁 我唔记得咗啦。总之系 mix 过嘅。 系你次次都 YMCA 喎，咁睇你睇个样， 万事万灵啊！因为 YMCA 个动作大啊嘛。 哦，系啊 ，YMCA 啊， 系 喎，有舞步喎，劲抽喎。 梗系啦，梗系啦，即系一两首啲开门口再。加埋识 DJ 咧，就不得了啦。另外一种咧，另外一种系咩？我都观察到嘅，就系咧要扮型。 嗯， 扮型嗱，因为大多数啊去呢个 disco 嚟跳舞嗰啲嗱，除咗喺呢个舞池中间跳到好似触咗电嗰啲之外咧，就有一班咧就系扮 up， 即系食到个 beat 啊，即系嗰啲动作啊。即系按嗰啲动作咧，食到个 beat， 即系你千祈唔好咁样去弹， 哦、 一弹就知道你啊 吓，哦、即系呢啲 系啦， 呢啲唔得嘅，呢啲叫 waiter 先得嘅， 系啊系啊， 系 有一班咧，我观察到咧，佢哋系观察家嚟嘅， 系 佢哋落到 disco 咧系唔系跳舞。 但係佢係咪喺個舞池裡面㗎？ 即係所謂及嘢啊！ 舞池 唔係舞池，哦，喺側邊掟住喺度，喺度摁下摁下嗰啲。哦， 唔係佢唔係嘅，佢連個 beat 都唔食㗎。 哦，唔食㗎。 佢企咗喺度，翹住對，即係翹住手， 係 純觀察。 係 通常呢啲咧，亦都係有辦法嘅。 喂，但係呢啲嗱，你知唔知咧？呢啲咧，呢啲完全唔靠任何嘢去吸引人咧，就靠佢自己個樣喎。呢啲通常都係靚仔嚟喎，係咪咧？ 誒，都唔係嘅，都唔係嘅。 啊，都唔係㗎。哦、 都唔系噶，有啲似阿小春嗰啲型啊。 哦，有 character。 有一班其实系可能系真系跳舞嗰班人嚟嘅，即系 dancers 嚟嘅。 嗯嗯， 即系佢哋啲衣着系唔同啲嘅，见到佢哋。 即系 hip hop 嗰啲。 哦型嘅型嘅。 似系嗰啲高手咧，企喺侧边。 嗯。 即系睇下大家即系究竟跳成点。 嗯。 系。 嗰班亦都好受欢迎。 哦。 系啊，即系啲三种人。 喂，不如唔好讲人哋先啦，讲下你先啦。 哦， 我 佢咪就系个系蹦喺个 DJ 隔篱嗰个。 我想问你，当年抱住一个咩心态落去咧？ 抱住咩心态落去啊？ 啊， 哦，冇成班朋友落嘅啫，即系真系一班。我哋其实应该咁讲，嗰阵时落去咧系到时到后嗰个时间，即系譬如逢礼拜六嗰个时间咧，就落去咧，基本上咧喺入边咧有七成嘅人都识嘅。 嗯嗯。 即系类似嘅咩？似翻学啊！即系翻到去咧，即系落下边嗰啲全部系同学嚟噶。即系去到，其实嗰个就系可能细个开始慢慢嗰个社交圈子大啲啦。即系唔止系可能系隔日邻舍啊，或者系呢个同学仔嗰啲啦。 即係因為去到嗰個地方，其實咩人都有噶嘛。 嗯、 即係唔同區份嘅朋友又有，唔、 嗯、 同層次嘅朋友又 有。其實你住葵芳村咧，你認識到一個住尖沙咀嘅，覺得自己好巴閉噶嘛。係啊， 區嗰啲啊， 係啊，哇，勁啊，係啊，係啊，我 friend 好有錢㗎，咁嗰啲咧。 係啊，想好想高攀一下咁啊。嗰陣時係應該係開始慢慢大個仔咧，想即係接觸唔同層面嘅人咧、哦，就去咯。嗯、即係唔係話咩識女仔啊嗰啲嘅。咁啊，即係去聚一聚咁樣咯。 咁但係你有冇收穫過啊？ 冇， 真係冇啊！聽得到，聽到啲語氣有啲奇怪啊！ 冇， 嗱，咁 有冇识到啲人系到而家都仲系有联络啊，有 friend 啊？ 有噶， 哇，有欢场无真爱喎！ 咁你又唔好咁讲，万里长城长又长，落去夜场就都好长， 都有嘅。 嗱，诶，嗰阵时嗱，如果反而我自己经验系咩咧？嗰阵时认识嗰一班人咧，都仲有嗰份系冇乜。即系叫做点讲咧？即系有时譬如咧出到嚟社会做嘢啦，咁有啲可能即系都系好计算啊。跟住你如果就嗰类似嗰啲啦，咁样嗰啲，即系都唔系交出个真心嗰啲朋友啦。嗰時識嗰班都仲係 哦，都係嘅。你嗰個年代都仲係講義氣嗰個年代，因為 我有個問題想問，如果譬如嗱，而家即係一講開啲咩 disco 啊，咩 party 咧？大家就會覺得我哋嘅年代呢啲嘢咧，而家冇曬噶嘛。即係舉個例，你而家 即 係 你話而家喺香港， 你唔會有美國都冇噶，你唔會有一間 Canton 啊，你唔會有一間河東喺度俾你跳舞嘅。好啦，你覺得而家譬如我舉個例，而家開翻一檔嘢，係玩翻嗰啲懷舊 disco 嘅，你覺得你會唔會想去咧？ 會 係， 但你唔會好經常去，你唔會每個星期六都去嘅喎。即係同你以前細個嗰個 嗰個 叫生態好唔同嘅喎，係咯。 唔同。其實後期其實 Canton 即係嗰陣時尖東一帶都有，仲有好幾間咁樣，咩有一間叫咩 In Place 啊，即係總之落地落。 仲有一間叫 Hot Gossip 啊，以前都仲興，即係後期 嘅 年代係啊。 即係阿江哥，即係。话压腿嘅时候，嗰附近嗰啲时间咧，都仲有咁。 九十年代尾咯，我记得系啦，开歌时代九十年代。 后期慢慢嗰啲香港嘅 disco 都唔同咗噶啦，即系有间三字头嗰间咧， 系 即系三个 number 嘅嗰啲咧，都已经唔 系唔系嗰样嘢嚟噶，系冇错。 已经唔系噶啦，即系 个头揈得好劲噶嘛，啲人系啊，我知 啊， 唔知点解我哋唔晕噶嘛，咁样即系唔同咗噶啦，即系同嗰个气氛系唔同咗噶。即系我嗰阵时落，譬如落去 Canton 玩咧，大家譬如啲礼仪好好嘅。系即系斯斯文文嘅，大家都，即系嗰啲 polo shirt 系两粒纽系扣实晒嘅，嗰度系啦咁样咯，完全唔同。 咁你后来转咗去边度玩啊？后来 冇啦，喺东莞见到继续系。 哦，唔系，我以为你去咗餐厅添。系啊，我都系问下啫，系。 哦，餐厅，我要揾你啲朋友啦，咁啊。 喂，呢啲歌多年有冇听过啊？ 我以为你搵到 YMCA 冇啊，唉，个鬼气真系，要乜冇乜啊，真系，唉。 唱歌嘅系 Banana Rama， 歌名叫做 Venus。 点啊，罗啊，你望住我样咩事啊？ 正啊，变咗你竖起晒手指嗰啲咁喺度。 以前呢跳的士救格呢是一隻手指要接天，另外一隻手指要督地的，是要这样的嘛。啱啱啱啱呢个 beat 啊。是啊，几劲。 督地嘛，是啊。 喂喂，何先生，咁你有冇探讨过呢，即係而家譬如而家你身处喺呢、這个即係三环市都即係、啊、年龄层都有好唔同啦、啊。咁、啊、你有冇发现到有冇 disco？ 佢哋应该都有嘅，都有嘅，不过个规模冇咁大囉、嗯、因为我都识啲后生仔打碟嘅喺呢边。 系 啊，你真係专识啲打碟嗰啲人㗎、啊。 社交冇嗰方面我觉得几受欢迎。 而家何生係进咗去社交冇。 我好想期待你跳一次波。 同埋去酒楼㗎嘛，你应该去酒楼嗰啲舞池。 嗰啲即係闪珠片衫。 珠片衫。 set 咗个头。係啦。 係呀、啊、你个头一定要用啲法语呢。整一整佢， 系啊！喂，你我好期待你真系跳一次俾佢睇， 系啊，系啊，社交舞啊嘛，系嘛， 社交舞， 系啊 ，Sulay Lua 嘛 ，Lua 叔叔， 哇！我好期待你，真系你化过嗰啲妆，立起个头，不得了啊！有啲墨西哥风情啊 ，Lua 叔叔真系 ，Sulay Lua 啊，真系，喂，咁啊，系咁啦，中秋后见啦 ，Sulay Lua 啦， 拜拜。